蜘蛛爬须子似的写的跟，这都没有人。 你等会儿，什么字能写跟须子似的？除了须字以外， 全是毛字。 他那意思就说我写的就是跟虾米须子、老玉米须子似的，啊，山药须子似的，不能八叉。 对，但是一旦你火了，真的没有人特别在意这个。可是如果你不火，你就把这个字儿写的跟字儿。 对，说这什么不认识 啊？谁呀？ 认识，小柱。 哎，我刚想起来，今天你们俩干嘛呀？抨击我怎么了？我是有什么缺点，有什么短儿让你们给逮着了？ 希望你小好，知道吗？因为最近净听说这个犯罪的信息呀、啊。 嗯。 这我跟你说，你得多注意。 你不会是模仿 我的什么呀？犯罪的信息？ 你不会再模仿别人的签名吧？ 没有。 现在信用卡可是用签名就可以扣钱。 哎呦，这叫诈骗罪吧？那完事儿签的还欠自己的，警察说属实吗？还欠自己的。 你甭以为这好像好玩似的，抓起来你就老实了。 真是，到时候哭都来不及。 关大铁笼子里，天天喂你萝卜，你就老实了。 关笼子里，天天喂萝卜。 这哪个派出所政策？ 拿我当羊养活是吗？ 不，非拿你当猴养活，还卖票吗？ 看看有没有节目了。 不是小花，我怎么听着不像是犯罪逮起来了，像是让马戏团从艺去了。 马戏团从艺， 我跟你说，有的时候这犯罪分子也是很可恶很可笑的，事情说起来跟笑话似的。 对， 但是这个性质还是非常严肃的。 哎，什么事儿？ 这不是有一位了啊，连续去平房偷东西，入室盗窃数起，米面油盐包括现金都偷。 他偷的是粮店 不宅。案发之后，咱们这个警方抽取了刑侦。 咱们这个警方说的，你跟警方怪近乎的。 哎，抽取了八大队啊！ 什么队？ 八大队？我怎么像听着密云有八大碗儿？ 对呀、啊，然后京剧有八大锤， 还八扇屏呢，还八大队啊！侵占的警力成立了专案组，全力侦破。因为天天你说缺米、缺油、缺面、缺盐， 还得让他给偷走。 警方压力很大啊！听那几位端着碗坐进门口。破不破呀？ 哎，拿着白皮面啊，咱破不破呀？ 我以为说这碗破不破呢。 咱们的警力全力侦破，办案民警经过对比啊，当地人张某有重大的嫌疑。为了尽快的抓捕他，办案民警兵分三组，就这八大队要分成三组， 分不开呀、啊，有一队有俩人。 八大队告你了吗？一队多少人？八大队一队一人啊？ 大队 八个人啊？ 大队人就多了，小队人少、哦、 你瞧这个脑子 是不是？ 要么说你没干成，酒吧呢？ 我以为偷盗的事儿、 啊、然后呢他们就蹲守。这蹲守的时候发现了张某架了一个面包车，噔来了，吃饭来了。 什么来了？ 开车呀。 架着个面包车，我说架着个驾驶个面包车，架着个面包车，端着面包车来了。 噔、一刹车，面馆那八大队啊就开始分派了，你蹲这儿，你守这儿，你守这儿，你站两边，你站当间。 哎，蹲着那干嘛呀？他什么任务啊？ 扫堂腿。 张某下车以后径直去了面馆。哎，可能是非常之饿啊，他呀等菜的时候啊找来服务生，那咋辣根来两条。八大队商量了，对对对，这是个好时机，咱们一队先上，然后是六队，然后五队，然后是三队，然后是五队，然后 费这么大事吗？ 八队就呼啦一下冲上去了。哎，你别说啊，咱们这个警力还是部署的非常有方的，就这么一拥而上就把张某给摁倒在地了。 哎呦， 这个不用部署，一拥而上也行。 对，有一个脚步不沾着的，啪叽摔那儿的都得压着。 那么从张某身上搜出了随身带的自制的开锁工具，还有一些就是偷了零零散散的东西，就把他给审讯了。 不是活捉了吗？ 我不能那么细的给你讲吗？ 好、 哦，大结局啊，你先高兴高兴。 又没偷我，我高兴什么？ 你想啊，你说你当街坊的闻见那香味儿，你高兴不高兴？ 我闻得见吗？我 说的是真事儿，你别往开玩笑呢，小猪，你也别练字儿了， 容易被民警抓获。 娱乐七十二变，变出新花样。快乐大街快乐事，上半时段先告一段落了。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小院里更是包罗万象，希望您常来这儿坐一坐，体味原汁原味的北京生活。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宁、王磊，音乐人西游乐队周飞，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娱乐七十二变下半时段。 心疼爬过了墙，